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将石门打开咗，露出咗一条狭窄嘅通道。我用信号枪对准通道里头打咗一发照明弹，照明弹穿过地下嘅黑暗，惨白嘅光芒照响洞穴嘅深处。我哋睇见里面有无数巨大嘅白骨同象牙。原来呢度是一条规模庞大的殉葬沟。照明弹的光划过黑暗，可以看到隧道左右两边分别在前后各有一个洞口，亦即是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相对的出口，但是这两个出口并不是正对的。再深一点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。隧道两边堆满啲白濑晒嘅骨头，由于距离比较远，只系勉强睇到有大量锥弧形嘅系象牙，好似咧仲有啲其他动物嘅骨。照明弹射到尽头，仲隐约见到嗰度有水波嘅闪光。从位置嚟判断，应该系蛇河嘅地下水系。虽然冇谂到脚底下边嘅坑道是有咁多白骨嘅殉葬坑，但是从下边嘅规模嚟睇，既然有同深谷平衡向下嘅流水，咁呢条隧道呢就绝对系可以通去献王墓嘅主陵区嘅。我哋商量咗下，虽然呢条隧道嘅机关啊十有八九就好犀利啦，但系同无边无际嘅山障独木相比，冒险从地底隧道入献王墓仲系有数为啲嘅。反正我哋三个人嘅身手都唔错，唔似得上一次去新疆沙漠咁带住成班知识分子做起嘢上嚟绑手绑脚。倒斗依味嘢呢两三个人就啱晒㗎喇。我哋有冲锋枪、丙烷喷射器等等强大火力嘅支持，再加上魔金教位嘅传统工具，唔理遇到咩都可以足够应付㗎喇。于是我哋喺洞口稍微休息咗下。由于今次冇竹筏，如果有地下河嘅话就要落水游先至得啦。所以一切冇必要嘅嘢都攞晒出嚟，暂时放响山神庙里头。我哋首先呢就换咗鲨鱼皮潜水服，带埋护踭护膝，登山头盔就换上新电池，领到旁边照住侧面。头盔上面呢再装副潜水镜，简易的小型可填充式氧气瓶就孭在背脊后边。每人呢只是带一只防水的便携袋，装啲应急用的药、备用电池、冷烟火、防毒面具、荧光管、蜡烛、辟邪用的法器、狼眼手电筒，诸如此类等等必须要带的物品。肥仔那套潜水服呢就太过紧身，唔系好啱着，諗住就唔着㗎喇。我对佢讲啦，哦，你唔着都得嘅，反正你条衰仔就成隻火炉咁瞓惯地下嘅，都唔使驚你会冻亲。杨树你又讲啦，唔着唔得，你唔记得遮龙山下边嘅水有几冻咩？响水度游得耐啦就容易造成低温症，就算件衫窄啲都要勉强着住先。如果唔系，你就喺度等我哋，唔准你入去。肥仔諗起杨雪莉喺遮龙山地下河跌落竹筏嘅情形，游返嚟嘅时候嘴唇都冻到青晒。睇嚟呢附近啊，虽然就潮湿闷热，但係地下水系异常咁阴冷，唔系讲玩嘅。更何况呢，献王墓里头嘅大批名器就在眼前，佢点肯留向呢度啊？唯有啊吸气收腹，夹硬将套潜水服啊着咗上身。着完之后就闹啦： 屌喇嘛嚟话，你两条友啊下爬轻轻啊，针唔吉到肉啊唔知痛，件衫啊又细，裤浪又窄，哎呀真系可鬼死窄啊！ 工兵铲 登山稿、各种嘅绳索、水壶、食品、武器弹药、雷管，加上16只弹药，以及可以喷射火嘅丙烷瓶。呢一啲比较重嘅嘢就集中响一个大嘅防水袋里头，四周咧绑上气囊，咁样咧可以借水嘅浮力将呢一啲装备浮响水面。我哋拉住嚟游水，咁就可以悭力啲啦。剩翻嘅嗰啲嘢咧，就打包放响山神庙嘅大殿里头。等到一切都准备好啦，已经系夕阳西下。我哋趁天仲未黑齐，响昏黄嘅光线映照下，捐咗入个隧道里头。我哋顺住微微向下嘅斜坡行咗落去，杨树利攞住金光伞，举住狼眼电筒响前边开路。我同肥仔一齐抬住嗰个装住装备嘅防水袋，响佢后边跟住。入口嘅呢一段坑道明显系人工修建嘅，两边都系大块嘅整齐青石条砌起身嘅，石罅都封住单侧。地面嘅大方砖非常平整，似系古墓里头嘅甬道。只见坑道两边整整齐齐咁搭住好多副大象嘅骨架。好明显呢，系响外边劏咗之后再运入嚟嘅。响殉葬坑里头放住成副嘅大象骨架或者象牙，系攞象嘅谐音长嘅意思。大象呢一种体型庞大而温顺嘅动物，本身呢亦代表住吉祥昌盛。早响商汤时期就已经有用象骨象牙做陪葬品嘅习惯，响殷墟就出土过大量嘅象牙。嗰个时候，中国嘅黄河流域仲有数量唔少嘅象群，当然啦，依家就早就绝晒迹啦。呢啲殉葬嘅白骨啊，都系特登净系埋住一半，而唔系殉葬沟咁全部掩埋嘅。呢、这个讲明墓主离开凡尘俗世，最终系为咗得道成仙，已经唔在乎世俗嘅嘢，半埋咧系表示殉葬品随佢升仙嘅意思。我数咗下，就依个殉葬坑啫，就有64副大象嘅骨架，象牙就更加系不计其数，仲有啲散落嘅小型动物骨落。由于时间太长啊，难到好似劈泥咁，已经冇办法分辨出究竟系咩动物。根据杨雪莉嘅推断，有可能系猎犬同马嘅骨，仲有系奴隶嘅人骨。我哋再一次领略到献王墓规模嘅庞大，陪葬品嘅奢华。于是我对佢哋两个讲啦，好似古田呢一种南疆小国嘅王墓都有咁嘅排场，为咗佢一个人，数十万百姓要受倒吊嘅痛苦，用老百姓嘅血汗起咁大规模嘅陵墓，到头嚟呢，都系想死咗之后做神仙，保住江山万年不变。其实呢，只不过都系一场黄粱美梦，呢啲嘢呢亦留响深山里头慢慢腐烂。依家睇嚟啊，嗰啲皇后将相系几咁荒唐啊！好似呢啲用文脂文膏修建嘅古墓，有几多都应该倒晒佢啊！杨雪莉都讲啦，我都估唔到，净系献王墓嘅殉葬坑都有咁大。正响度讲紧，佢已经行到坑道嘅分叉口度啦。听见佢响前面奇怪咁问：咦，呢啲又系用嚟做咩嘅呢？我同肥仔即刻跟住行咗过去，用狼眼电筒照咗下个转弯位，见里面呢并唔系坑道，而系响主坑道嘅石墙上面凹咗入去嘅地方，淨系得几米深嘅啫，散落住几节长杆，睇嚟呢系可以连埋一齐嘅。我就觉得奇怪啦，伸手攞起支嚟睇下，但系由于依度有地下水经过，又冇密封嘅措施，支杆睇起身就完好啊，但系一掂咧就碎成粉咁啦。呢、这个响主坑道嘅凹位，似乎系专门用嚟放呢一啲长杆嘅，唔通系用嚟测量水深嘅？我哋三个都系一头雾水咁，谂唔到究竟系点解。献王墓陵区里边啊，有太多古灵精怪嘅嘢啦，相比之下呢，呢啲已经唔算得系咩嘢。 既然諗唔到佢係用嚟做咩嘅，我哋唯有就唔去理佢，继续向前行。行到坑道嘅尽头，亦即係我哋发射照明弹见到水面反光嘅地方。沿住倾斜嘅坑道行到呢度，离地面已经有几十米嘅落差。从呢度开始就唔再係人工修建嘅坑道，而係天然嘅地下山洞。但已经完全被水浸咗，想从呢度行过去就必须落水游啦。水边嘅石壁上面停住几只木制嘅古船，可能就係为咗去名流拜祭献王嘅人而准备嘅。但係年代太过久远，啲木船都烂到剩返个船架，唔坐得人㗎啦。我哋将大防水袋上面绑住嘅气囊拉开，等佢充满空气飘向水上面。冲锋枪炸药嗰啲武器呢就放喺最上面，方便我哋随时攞嚟用。我哋熄晒啲电筒收埋佢，打开咗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之后，就扶住个大气囊向前行啦。行咗十几米，冰冷刺骨嘅地下水越嚟越深，脚就已经掂唔到地啦。我睇咗下个指南针，水流嘅方向正好同松谷嘅走向系平衡嘅。水里头有好多巨大嘅天然石柱，好似海底嘅珊瑚咁，有成千上万嘅吱吱呀呀。由于个洞黑掹掹，都睇唔清楚呢一啲奇怪嘅石柱系点样形成嘅。洞顶离水面唔系好高，俾人嘅感觉好压抑。我抬头向上睇咗下，有好多山谷里头植物嘅巨大根茎都生到落嚟，有啲长嘅仲浸到落水，形成咗一个罕见嘅植物洞顶。越游越远，地势亦越低，灌满地下水嘅山洞，水面同洞顶嘅距离逐渐拉开，透气都顺咗好多啦。头顶浸落嚟嘅植物根茎同啲古怪嘅石头珊瑚就越嚟越密，我仲感觉到啊，水道有啲鱼时不时撞下我个身。我心諗啦，唉，好彩呢啲唔系食人鱼啫。为咗確认我哋前进嘅方向冇错，杨处理叫肥仔攞支信号枪出嚟，想向前面打粒照明弹。肥仔数咗下剩返嘅照明弹就讲啦，啊，仲有八发咗喎，今次大得呢仲系少得滞呀，要悭啲使呀。讲完在信号枪度装咗粒照明弹，调整好射程就打咗出去了。照明弹划出一道闪亮嘅弧线，最后跌在不远嘅地方，就是跌在前埋一齐嘅植物藤萝上面。一瞬间，橙眼嘅白光照到四周围嘅山洞白雪雪，即刻十分罕见又得人惊嘅自然景观出现在我哋嘅面前。原来那些珊瑚状的石柱都是古时代森林树木的化石，而所谓的远古是现代人追溯不到的遥远时代。所谓的化石是埋在地底由千万年的泥沙掩埋所形成的古代遗物，最多的是动物的化石。由于动物的骨骼和牙里面的有机物少，无机物多，泥沙埋住之后腐烂嘅速度好慢，俾泥沙空隙中缓慢流动嘅地下水不断咁冲刷，将过剩嘅矿物质沉淀落嚟形成咗晶体。喺骨骼彻底腐烂之前，呢一啲矿物晶体如果能够彻底咁取代有机物，就会形成真正嘅化石。但係植物嘅化石就好罕见嘅，由于植物腐烂嘅速度比动物快得多。杨柱利兴奋咁讲，遮龙山喺亿万年之前可能系一座巨大嘅活火山啊！最后一次喷发嘅时候好似系到咗地球嘅末日咁。附近仲发生咗泥石流，岩浆吞没咗山下边嘅森林，被高温瞬间碳化嘅树木都仲未嚟得切毁灭，就被随之而嚟嘅泥石流吞没。温度呢亦在瞬间冷却咗落嚟，所以就形成咗咁嘅景观啦。我完全明白晒啦。过咗千万年嘅漫长岁月， 随着大自然的变化，又经过地下水系的反复冲刷，封存在泥沙里头的森林雾又重新露出地面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些石头树都没什么稀奇，当年我在昆仑山都挖到过。不过呢，最近杨树利一直都显得忧心忡忡，神情睇起身有啲忧郁，好难见到佢咁高兴。于是我就对佢讲啦：我哋嚟云南呢，虽然一路都担惊受怕，但系见到咁多好似仙境咁嘅山水风景，睇到平常人一世都睇唔到嘅嘢，都算系嚟得值啦。肥姐插口讲啦： 唉，净系睇呢啲烂石啊，未免系显得有啲美中不足啦。如果再摸几件惊天动地嘅名器返去呢，喺潘家园度晒下冷，等班友呢都知道我哋唔系食斋嘅，跟住我哋杀出潘家园进军琉璃厂，咁先至系 perfect 㗎嘛。 我听见肥仔咁讲就话佢啦：哎，肥仔几时学识讲英文㗎？有啲水平喎。肥仔好得意咁讲啦： 哦，是上次听靓女总裁讲嗰阵时偷学咗两句啫嘛。 我啱啱仲想讲嘢，前面嘅照明弹已经消晒，四周围又黑返落嚟，剩返我哋头盔上边嘅战术射灯仲射出微弱嘅光柱。我感觉我哋好似正漂浮响一片黑色嘅海洋里头。全世界只係剩返我哋三个。从光明到黑暗，我全身的神经慢慢充满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、失落和压抑感，好像是被一阵弱电流击中了咁。我都好奇怪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，心情突然变得沮丧。我看了阿杨树利和肥仔，他们两个都似乎感觉到了些不妥的事。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是怎样产生呢？它预示着什么呢？现在就真的一点都不清楚了。在照明弹就熄的同时，前面黑暗的地下水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。虽然个洞里头是逐渐变黑的，但是那个人影的白光却越来越强。我敢肯定那个是一个全身素白的女尸。佢似乎系从水度飘过嚟嘅，越飘越近。女尸好似冰咁嘅容颜都可以逐渐睇清楚。我嘅心跳亦越嚟越快，噩梦咁嘅恐慌亦随之越嚟越厉害。响呢个洞里头，点解突然会见到条咁嘅女尸呢？佢会为我哋带嚟点样嘅威胁啊？咁就等我下次再讲俾大家知。